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他得乐趣，逍遥外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在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2018欢乐丰收节暨第二届沿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在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盛大开幕。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游客将在延庆能够感受到都市现代生态农业成果，参与农事体验，体验金秋采摘，与广大农民群众共享丰收的喜悦。昨天2018丰台金秋旅游季启动仪式暨丰台区旅游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合作地区秋季旅游推介活动在北京世界公园举办。活动期间，世界花卉大观园举办菊花文化节，紫谷伊甸园有薰衣草、马鞭草等几十种花卉争奇斗艳，北京园博园举办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世界公园有世界灯光歌舞秀，千灵山北宫国家森林公园举办赏红叶活动，带领游客感受多彩秋天。记者从朝阳区了解到，朝阳区今年将启动对广渠路朝阳段、长安街延长线等通往城市副中心景观廊道的提亮工程，沿线将新添20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地景观节点，而占地3630万平方米的一座大型漕运历史文化主题城市公园也将在长安街沿线上亮相。一年一度的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活动近日在京启动。拍卖月期间，市文物局将组织汉海、嘉德、匡石等北京地区的15家拍卖公司开展16场现场拍卖会和50多场网络拍卖，8个品类的4万多件套拍品将同时上拍。希腊安提凯西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正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举办，展出文物约350件，来自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贝纳基博物馆和希腊水下文物监委会。展品都是从一艘公元前1世纪的沉船中打捞的。这艘船从希腊化的小亚细亚沿岸港口出发，驶向意大利的罗马共和国，不幸在半途沉没于安提凯西拉岛附近的水域。由陈伟霆、马思纯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明天开始将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改编自萧其孝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座名叫江北的中国城市里，一群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普通市民和为了保护老百姓安全的人民警察用热血和正义与罪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张艺谋新执导的影片《影》本月30号将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历经磨难，努力寻回自由人性的故事。迪士尼新片《丛林奇航》近日完成拍摄，主演道恩·强森和艾米丽·布朗特在昨天分享了一支杀青纪念视频。《丛林奇航》改编自迪士尼乐园中的同名游戏项目，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冒险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上午的云层迅速被北风驱散，京城再现湛蓝天空，空气清新，视野开阔，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进一步转凉，尤其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适当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此外，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在周末继续跟大家说电影的话题。 哎，这两周的时间哈，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什么事儿呢？你看，不知不觉的啊，咱们2018年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档期了，是吧？ 哦，对，张艺谋老师的新电影就要到了。 哎，其实一到国庆档期就意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2018年基本上等于是倒数第二个发力点，票房的发力点， 还有倒着算的。 哎，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表现特别的好，那很有可能咱们这个今年的任务提前完成。 嗨，这么算这个账呢？ 哎，对啊，因为这个我们说国庆档是也是特别重要一档期，暑期档之后国庆档是最重要了。 没错， 国庆档再之后那就贺岁档，其实就奔着 十一月份去，然后大概十一月底开始是吧？然后再奔着就是春节档了。 哎，这不知不觉呀、就感觉这一年呢又要过完了、 这什么事没干，不是就要干的事情还得继续干。 哎，那跟大家说一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啊。这盘点什么呢？就是在2018年有一些电影它出乎意料的成为了黑马。 这 样一个角度。 没想到它有那么好成绩的作品。 哎，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一周的周日和下一周的周日啊，赵亮、张帆跟大家一起盘点那些出人意料的2018年的黑马电影。这个咱们是四点有戏黑马奖是吧，颁这些部电影。首先我们从哪部电影开始呢？咱要说这个黑马就得从头来啊。2018年2月16号，也就是在我们今年的春节档期上映的《红海行动》。 这匹马不黑，它特别红。 哎，特别红啊。不过呢，其实在这个就是去年年底我们来说啊，做预测的时候，很多人虽然对《红海行动》啊表示看好，但是谁也不敢说它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那么好。 最终的票房是36.48亿啊，当时谁也没有预测这个结果吧？因为在这个2018年的这个春节档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非常强力的竞争对手的啊，并且我们看似那些电影，比如说《捉妖记》啊，第二部，它是更符合这个春节档的这种氛围的啊，但是谁也没想到，《红海行动》作为一匹黑马。从这个一开始的排片量不如其他几部，然后呢是后来居上，脱颖而出， 这一点是不是类似于当年我们知道，导演的这个几部曲之一啊？从这个《湄公河行动》开始说的话，当时好像《湄公河行动》呢，它因为遇到的不是这个春节档， 是国庆档， 对，那当时他的这个感觉，他在排片上也是一开始啊没有那么强烈的，从欲望上来讲啊，别人也不会觉得这部片子可以统治那一段时间。但是《红海行动》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红海行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它只是一个我们叫做主旋律的，啊，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作品。 结果呢，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发力点上，他真的是延续了湄公河行动在某一点上的，就是以他的这个体量啊，来击倒对方，绝不是因为他拍的这个片子有多大，而是他拍的巧妙。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个片段啊，既然你说到这个湄公河行动了，咱们就来听听《红海行动》当中由张涵予客串的这个角色啊，他演的是这个舰长嘛，叫高云啊。他来这个在影片一开始就来告诫啊，我们说这个张译啊演的这个队长，队长不是家长。有的时候呢，你把我们知道这个电影一开始是，其中这个狙击手罗星是吧？狙击海盗的时候，他是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了， 对 啊，没办法，这个位置只能由后来我们说立了大功的这个顾顺来替代。但是当时呢，大家都沉浸在这样一种失去战友的这个氛围当中啊。但是张涵予说了，大家都知道军人的职责是什么，你呀，还不如直接告诉大伙儿啊。跟张译的这一番对话，我们来听一听。 罗星已经脱离危险，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他必须要留在吉布提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放心吧，我回去休息。 舰长， 跟队员们都说了？ 说了，就是他的脊柱神经被打穿，我没说。 你听过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我查到了，我马上就飞一趟，但同时明天一早我会让阿布出一整晚的爆料，看看能不能延缓一下他们的行动。 但你的没跟落来，你不知道你跟恐怖分子对你不利。 那又怎样？ 现在不是跟你几多个问题，也都不是你个人怕不怕的问题。 Albert，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为什么离开之前那几家大的报社，不就是因为他们总是选择性的报道吗？到最后总是掩盖事实真相。而我记得你找我来，你跟我说过、你需要一个敢于走进真相的人、所以我来了。 我认识你的评定，但你凡事都有个结论。 你自己曾经坚持和相信的是不是已经忘了？ 对不容许我为其他员工有生命的危险。 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今天凌晨3:43，火箭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阿拉伯半岛的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And it is suspected to be an act by the country's extremist group. 这个扎卡为了让伊维亚政府承认他们的组织，多次发动恐怖袭击。近两年更是联合了多个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在欧亚地区展开行动。这次伊维亚的军事政变，就是扎卡支持的号称疯子的沙拉夫将军。 根据外交部提供的人员名单，目前我们需要从伊维亚撤走的我国登记人员130人，还有我国公司的外籍雇佣人员30人。林一号立即前往伊维亚执行任务，其余舰只返航。 好，刚刚我们首先听了《红海行动》啊，这个是在就是影片的名字还没出来之前，先给大家啊展现了这个这么一个片段，这就是影片的一开头是非常重要的， 有点像是歌曲的过门， 哎， 但是这个过门相当精彩。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其实呢，我们说《红海行动》的整个的这个

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出发。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这个片段啊，这个特意是给大伙儿这个选出来这个戏弧啊、这一段也非常重要，就是遇到海清之后，其实他这个记者的形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他在这个行动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一个真实性。你不要以为啊，这个蛟龙突击队就是打就行了，他跟这个记者的观念还产生了冲突。 对， 而且你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 都对， 是吧？所以说。真正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是有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情况的。 嗯， 尤其在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两难选择的时候，这个事态会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就是现实题材啊，它跟咱们看魔幻题材它不一样啊。有些时候，实际问题在实际的角度需要去解决。有勇有谋指的就是蛟龙突击队和海清之间的，其实不叫博弈啊，他们这种互动性。更增强了大家对这部影片真实性的那种相信。 嗯 啊， 那么这个电影的高潮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呢，也是跟海清有关啊。 对， 其实按道理来说呢，那么张译演的这队长，他执行好自己任务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是海清给他讲了为什么自己宁可命都不要、 嗯、 啊，一定要跟这个恐怖分子干到底。其实就讲了他这个家庭的遭遇、 嗯、 啊，也讲了他这个信念。的动力在哪里？ 这是如何产生的？ 哎，那么张译呢？其实也是被这个记者的，他的这段身世其实是给触动了。 嗯， 那以至于他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针，让他的队友不惜冒险呢、啊，完成了这种伟大的行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吗？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一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如果的话，千万别救我。 报告队长，车好了，马上到。 收到，收到。全力出发。 那个屋子的主人贝拉说，一个星期前这里就被恐怖分子占领了，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孩子都赶走，只留下他们几个给他们做饭。现在镇子上恐怖分子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广场附近活动。他画了一张图，这是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在这儿，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一个是亚洲女性，按他的描述应该就是邓美。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只有广场一条。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是。 8对150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就是说，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希望了。 没时间。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一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处决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我们来之前。 哎呀！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2005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通惠河北路3环到4环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广渠路行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转晴，午后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盘点2018年到目前为止的黑马电影。刚才说了红海行动，这是体量非常大的一部了。在今年的票房口碑都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到底是什么呢？今年春天的时候啊，话说那个时候我们还请过嘉宾来是吧？ 哎，请的是这个著名的歌手，也是作家啊，还是这个演员， 主持人， 对对对，身份很多啊。 安虎， 安虎，这个安虎在电影《爆裂无声》当中啊，有非常精彩的客串性演出， 对， 就那么一段啊，但是呢。他自己也挺满意哈， 是 他自己永远对自己都挺满意的。 哎，但是我们要说，这个观众满意，还有谁满意啊？姜武本人很满意。 对对，这个电影《爆裂无声》呢，是4月4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的。那么是辛玉坤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虽然说啊，仅有这个不到5000万的票房，但是啊，很多影迷都为他打抱不平。啊，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演员导师章子怡同志啊，都在这个微博上为影片叫好。 因为我们在最近的综艺节目当中，其实看到了章子怡是对演员宋阳非常非常欣赏。 哎，宋阳就是《爆裂无声》不说话那个， 对 吧？哎呀，我觉得这名啊， 起的就是太葛了，是吧？ 啊， 爆裂无声嘛，就容易没声儿， 没声儿是吧？但是他在影迷当中确实这个口碑啊，在大家的一致的这个分数上面，我们看到的成绩非常不错。 现在豆瓣给了8.2分啊，这8.2 厉害了， 太很高很高了，是吧？我们说这个辛云坤导演，其实这个电影你要说黑马呀， 嗯， 好像不太准确啊，因为其实他在上映之初呢，大家就很关注了， 嗯， 因为辛云坤导演的《新迷宫》确实是别具一格的文艺， 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哎， 嗯， 这叫什么呢？这叫文艺悬疑，是吧？ 有一点的意思， 还有点这个黑色幽默的意思， 嗯， 啊，这么一种很独特的这个导演手法， 嗯， 啊，风格，然后《爆裂无声》当时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说这个其实是创意本身是诞生于《新迷宫》之前的， 对，机缘，他本来想先拍这个， 哎，机缘巧合放在后边拍的， 是， 这叫大家觉得。这更这个值得看了啊！哎，但是为什么放在黑马当中呢？我觉得，毕竟跟商业片去比的话，那么这样的文艺片、现实题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似乎还不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 对，空间很小，但是它的这个爆发力非常之强。 嗯，那到底这个电影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们先来听一段《爆裂无声》的预告片，看看大家还是不是记得这个故事。 人民法院就洪昌矿业集团涉嫌审判权洪昌宋明不承认。 你说你孩子丢了？ 哑巴？ 你看见了？ 你是不是在村里得罪有什么人啊？ 发生这点事儿，不是干这行的谁懂？ 你儿的这个之父，每天晚上收拾。三天后孩子肯定回来。 我娘是不是在这儿？你终于敢回电话了。 妈，你要干嘛？ 我的东西在你手上。到我矿上来干嘛？我让你把公司卖给我。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把字签了， 犯法的。 我的头，跟我一点关系都不沾。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电影的预告片《爆裂无声》。 嗯， 其实这个你在网上一搜《爆裂无声》，很多人就问啊，说这个谁呀？就是宋阳演这个人物啊。 嗯， 他不是因为孩子走失了吗？ 嗯， 啊，这孩子怎么死的？没看明白， 嗯， 啊！哎呦， 很多人对这个地方是有疑问， 我是着急啊，是吧？这个也是很多人对，就是影评人啊，对这个《爆裂无声》在溢美之词的基础之上，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啊。今天我还看到一篇影评是这么说的，看看啊，这个看过这电影的朋友，感觉是不是说的有一定道理啊？说这个电影呢，之所以在票房上不佳啊。有一定的影片自身的原因啊，比如说呢，说这个电影的隐喻用的有些多， 晦涩了， 哎，而且有的地方呢有点刻意啊， 嗯嗯， 就这么说吧，给大家的这种观看这个叙事整个的流畅性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好好 啊，你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听那段这个预告片里当中就有啊， 嗯， 就是他这个那个羊肉鸡，就那个是， 嗯， 那个声音是吧？他其实整个电影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用这个隐喻符号，就是刮羊肉、宰羊肉、切羊肉片， 嗯， 煮羊肉，就全是这个镜头。但其实呢，导演只不过就是用这个羊肉隐喻啊，就是这个姜武他演这个人物啊，昌万年，这就是当地的这个恶势力嘛。 对， 村民在他们面前爆裂无声的羔羊，就这种感觉， 嗯嗯嗯， 啊，其实就是这种隐喻。 嗯， 那我觉得一两次就可以了，它重复的确实有些太多了， 嗯嗯，频率过高是吧？ 哎，这样呢，就是让人觉得有些用力过猛啊。那 哎，这不同的导演不同说法。 嗯， 姜文导演的这隐喻也很多是吧？ 哎，对对对，他那隐喻呢，就是也比较多样是吧？嗯，几乎每一处都有隐喻。 到弟弟这儿你们就觉得是不一样了， 他不是导演。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安虎的这场戏。这场戏啊，其实就有很多隐喻的地方啊，只不过这个隐喻呢非常的明确，就是啊，这个吃羊肉居然都能给对方以震慑啊， 哎，这个是特别精彩 的。哎，来看这个导演的手法了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昌总， 哎，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咱们仪式开始吧。 都说了不让你搞这些，多耽误孩子学习，赶紧散了。 不耽误不耽误，这是应该的。您捐钱给我们建新校舍，得让孩子们知道要好好念书，长大向您学习。 听我的，赶紧散了吧。啊，站在外边多冷啊，快散了吧。 这 记者来了吗？ 哦，来了，在外边等着呢。 把他叫进来，就在这儿会长椅吧。 哦，好，我去叫他。 来，我们手稍微高一点。好，看镜头，微微笑一点，一二三。 王总他们还来不来？ 李总，尝尝吧，这肉不错。 我心服，吃素。 这个习惯可不好啊，羊也吃素。剩下来让厨房炖了吧，真空打包好，给小宝寄去。孩子在国外怎么闹着吃不惯。哎，李总，我记得你孩子也在加拿大，我给你也弄一点。 客气了，你慢慢吃，我有点事，先走吧。 叶总，您的司机让我转告您，他不干了。 陈怀宁，你要干嘛？张总，你那事儿真不是我举报的，你别冤枉人啊。 发生这点事儿，不是干这行的谁懂。古峰山里大大小小十多个矿，不是用我的车就是用我的设备，只有你跟我一点关系都不沾。 老张，真不是我。 哎，那边那两个哥的采矿证在你这儿吗？你把字签了，就算你赔偿我的。 长哥，你就饶了我吧。你知道，采矿证是不允许倒卖的，犯法的。 我不要你的采矿证，我让你把公司卖给我。抓紧，在那卷肉切完之前，把字儿签了。 好，张总，我们听到了安虎的这场戏啊，这场戏就是拍得很辛苦啊啊，吃了不少羊肉啊，括弧都是生的啊。 对，他不是在节目里面跟咱们说吗？说 乱往嘴里塞啊， 后来。好长时间不敢再吃羊肉， 对对对，看着都恶心了啊，牙龈都肿了啊！哎呀，确实，这拍电影我们看就这么五分钟的一场戏，也是拍得非常非常辛苦。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匹黑马，说到《暴力无声》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啊。提一个人物，可能大家就熟悉了。在前不久的创造票房奇迹的一部电影里，包括网红的一部剧啊，《延禧攻略》当中的高贵妃。 哦， 他在当中是有精彩表演 啊，谭卓是吧？哎，对对对，谭卓这个演高贵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解哈，这不是文艺片女神吗？啊，这怎么 网剧 啊？这怎么这个穿上这么华丽的服装，我们很不习惯嘛，是吧？ 跟身份不符是吧？ 在这里边，他就是演这个主角宋阳演的人物的妻子。 对， 那么很多人吐槽的这个电影说，哎呀，你这个这故事吧。就是确实吧，还是可以的哈，然后也有悬疑的，但是你就是削弱了一点影片的真实感，还有戏剧本身的张力啊。虽然说总体上是符合逻辑的，也有这个悬疑的这种感觉， 不是，甚至说它有一定的魔幻色彩。 哎，对对对，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嘛啊。但是确实有一些细节呢，似乎有一些 经不起推敲啊。 就如果跟当时我们看到他的第一部，就新民工导演第一部新民工来比的话， 略有不足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是在觉得说这部电影是一部很好的哈，这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一部好电影， 这个基础上 基础之上， 对， 来对他进行了批评。其实我们也是一种期待啊，希望辛坤导演未来还有 继续还有黑马， 还有黑马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在影片差不多结尾的这个部分啊，所有的谜底即将揭开，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江武还有那个谁呀、那个律师啊、两个人都认罪伏法了。 我知道非法采矿这个罪挺严重的，我就派人去找律师，认识了徐文杰。 如果被定罪，常万年最多是5年的有期徒刑。他请我帮他打赢这个官司， 我就跟他说，如果这个案子全部能摆平的话，价钱随他开。 我拿到资料以后，私底下找到案子几个重要证人，买通了他们在法庭上做伪证。 他把一切都打点好了，判决结果一出来就是交点罚款的事儿，我挺满意的，很痛快的就给了他50万现金作为酬谢。 徐律师，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也没什么爱好。您这弓挺特别的。 这个有劲儿。 我挺需要那笔钱的。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没有了， 没了。 大张，进你吃饭去。 今天画啥呢？这是 跟你说话呢，进你吃饭去。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回顾了两部黑马电影，2018年一开始一开年，红海行动和爆裂无声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这都算是上半年的作品对吧。 哎，那么到这个下周的周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回顾2018年的黑马电影啊。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听一段原声音乐，来自爆裂无声。我们知道辛一坤导演特别擅长用这个非歌曲的啊音乐， 对 吧？ 对，他的原声音乐用得很棒。 对，在这个新迷宫当中啊，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个钢琴的声音啊。如果你不看这电影，你觉得这个音乐跟电影完全不匹配的，但是把它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张力。 那咱们就回味一下吧。 好，那伴随着音乐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